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美国政府关门了，这个一定是一个非常耸人听闻的标题，好，但是这却是一件事实。在美国时间的10月1号呢，原本是要在2010年通过的奥巴马健保方案或者奥巴马医保方案，是以这个10月1号中国的国庆日其实是没什么关系，以10月1号为起点来这个进行实施。但是啊，这同时又是在美国的财政年度的开始，它是每年的这个10月1号到另一年的9月30号，因为这个国不是，我想说国共两党了，这个民共两党哈，民共两党在美国国会里面没有办法就奥巴马的医改方案达成共识呢，因此财政预算无辜躺枪。从10月1号开始，美国联邦政府哈，从星期二其实关闭部分运作，还简称呢就是关门。当然这个关门呢不是所有人都关门，比如说驻外的这个美军哈，这个该打的仗仍然是要打。那么这个联邦部门的一些国土安全，我估计情报部门哈，如果要去追杀斯诺登的话，现在应该还继续在追杀。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没有财政预算案而停止这样安全和军事的工作，但是如果说你是准备在这段时间去美国旅行的话，可能会有一点麻烦。因为第一，美国的驻外的机构它的这个签证的服务或者说护照申领的服务呢，可能会受到一点影响。而在美国呢这样比如说黄石公园啊，在华盛顿特区的很多的博物馆啊，以及一些图书馆，这样靠联邦财政支撑的公共的设施就会停止运转。因此有人说啊，这个美国政府关门头一波受冲击的可能是中国游客，因为这两天呢是中国的这个长假，那在美国旅游的中国游客等不了人家联邦政府重新开门，人家可能停一个礼拜，但咱们的假期也只有一个礼拜，所以说啊，美国人不是很担心，担心的最多的是中国游客。 没错，所以说这次一个关门哈，美国政府关门到底大事还是小事，就看你怎么看。 对， 你看在中国呢，很多媒体都把它当作头条新闻。今天早上我们在做这个读报的时候，就发现像南都直接就是头条新闻。其实你在中国 确实是可以当做头条新闻， 百姓的心目当中，你要是听说中国政府关门了，我的天哪，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就是出大事了。 这昨天有人说美国政府关门这个全世界可以接受，要中国政府关门全世界一定不能接受。 你要是算一算哈，美国联邦政府从1977年到96年一共是关了17次， 经常关门， 几乎每年他就给关一次，最短的一天最长的就20多天。刚才我们说了，可能现在的一个影响最大的，如果是中国人来说哈，是你去旅游， 对， 在华盛顿的很多的这个景点是目前是关门。 对， 那么其实对于美国人自己呢，就可能很多的这个在政府部门的人员来说呢，他们就是 无薪休假， 没有钱去这个获得收入，而且呢说今天他们还必须得再上4个小时班，如果过了这个时间你再去做有关公务的事儿，你可能还会被判刑，就一切你都得停止 不准你上班， 完全不能回复，连发个电邮什么的千万别回复，你立马给我设定那种自动的什么语音留言，你一旦是处理公务一定是犯法的行为。 是这个美国人不鼓励你做一个勤劳勤勉的公务员，你公务员要是在这两天上班的话还会惹麻烦啊。 是啊，刚刚樊素讲说在内地把它当成头条，那如果来自台湾的我怎么看呢？ 怎么看？ 就是说不就是这样吗？你说台湾就是都是一个民主的一个政体嘛，你说总预算案其实向来都是一个被绑架的东西，因为台湾过去这些时间来其实动不动也不就拿总预算来威胁你，你不妥协，如果你硬要FTA上路，你要什么服贸协定上路，我就不让你。可是最后那只是说大家在评估上这个代价我们付不起。那最近你说在台湾立法院这个马王这事情嘛，那他不让江宜桦施政报告，可是刚刚决定总预算案脱钩，所以你施政报告是施政报告这回事，可是预算案我不跟你玩，因为可能民进党算一下这个代价我付不起，所以我不怎么玩。 你看预算案的事情哈，不光在美国，你看在台湾、香港之前 大规模的这个香港的拉布，也就是其实是形式上是在预算案的这个讨论上在拉布哈。这个议员是不满施政报告或者不满整个港府的这个政策，所以在预算案的辩论当中采取了大量的这个拉布的手法，最后是被立法会的这个主席曾钰臣强行剪布才推动。大家策略都是一样的，所谓这个典型的议会政治哈，都会把这个议会最大的权力，也就是这个财权紧紧的抓在手里，不管你是对什么事情不满意，最后可能都是落到财政预算案这件事情上。那作为这个美国大统领的这个奥巴马同志哈，究竟对此有什么样的说法？我看昨天很有意思，咱们全媒体有一个民调哈，问中国的网友说这个谁应该为此事负责啊？那当然很有意思，这个美国出的这个事儿，你问中国网友说三个选项，民主党、共和党和奥巴马。最多的中国网友选了奥巴马，超过70%的人觉得奥巴马应该对此事情负责。这个奥巴马估计觉得很无辜哈。我们来听听他昨天在这个美国联邦政府宣布停摆之后第一时间做出的这个全国性的讲话，奥巴马是怎么说的。 Unfortunately, Congress has not fulfilled its responsibility. It's failed to pass a budget. And as a result, much of our government must now shut down until Congress funds it again.Secretary Hagel, General Dempsey, and your commanders will hav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how this affects you and your families. Today, I want to speak directly to you about what happens next. Those of you in uniform will remain on your normal duty status. The threats to our national security have not changed, and we need you to be ready for any contingency. Ongoing military operations, like our efforts in Afghanistan, will continue. If you're serving in harm's way,We're going to make sure you have what you need to succeed in your missions. Congress has passed, and I'm signing into law, legislation to make sure you get your paychecks on time. And we'll continue working to address any impact this shutdown has on you and your families. To all our DOD civilians, I know the days ahead could mean more uncertainty, including possible furloughs. And I know this comes on top of the furloughs that many of you already endured this summer.You and your families deserve better than the dysfunction we're seeing in Congress. Your talents and dedication help keep our military the best in the world. That's why I'll keep working to get Congress to reopen our government and get you back to work as soon as possible.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国会无法通过财政预算案之后，导致美国联邦政府停摆之后第一时间做出的这个全国讲话，里面其实重点强调了自美国的这个军人哈，或者说国防的事务方面不会停摆，这个可能是对于大家来说是第一反应最紧迫的一个问题，因为你这个在外面作战的这些军人哈，恐怕他是没有办法等你，不要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一分钟两分钟你这个军饷发不上哈，都会是严重的问题。但其实呢，在之前几次美国联邦政府停摆的经验之后呢，奥巴马已经做出了一个新的法案，就是说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个预算它不影响到特别是在外作战的这些军人的军饷，所以说呢，这些军人的这个薪水还是可以照领的。那当然他话说的这么轻松，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自己的薪水也不受到影响。美国总统年薪40万美元，哈，这个是属于法定支出，不受国会的这个财政的控制，那包括呢国会的议员的薪水也不受这个东西的影响，所以大家基本上都是拿着别人的钱在给自己在这边出戏啊，所以这个说话起来相对就比较轻松。我看今天纽约时报的这个专栏作家克鲁格曼哈，也获得这个著名的经济学家，他说这个世界崩溃的或者说这个世界爆炸的形式啊，往往不是说地狱打开大门或者说一个爆炸性的措施，而是国会的人开始耍脾气，这往往就是世界毁灭的前兆。 这也是现在的美国民众哈，对于这次关门事件，对于这些议员们的普遍的印象，就是觉得大家是在闹脾气，但是玩火就还有个限度。你看奥巴马他在香港时间昨天晚上是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说什么？他说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其实他就把矛头完全是指向共和党的人， 怪国会， 对，又是怪他们，你说制造这种所谓的负面的政治气候，是把我们的政府官员、政府雇员是把他们当做这个沙包，对他们拳打脚踢，说对他们是不公平。你算下来，现在的联邦政府他文职雇员是有200万， 对， 现役军人是有140万。就是他们有过一个数据哈，说这个政府停摆呢，预计会冲击大约1/3的政府雇员，最少80万人将被迫停工。 嗯， 大家想象应该是 经济方面肯定会受这个损失， 哎， 但是股市方面这个表现就很奇怪。 市场今天对于美国政府停摆做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反应哈。我们看到今这个美股的这个昨日的数据是普遍的上涨哈。如果说我们通常觉得，如果你自己有大钱在这个市场里面的话，你通常会对于这样政治判断有一个非常敏锐的一个观察。昨天第一反应说啊，政府都停摆了，那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做了，那肯定对于这个经济应该是负面的影响居多吧。哎，你看今天这个投资者，我觉得自己都有自己非常清楚的判断。有分析就认为呢，市场是预期联邦政府的短暂的现在不知道是多少时间啊，现在是停摆，会延缓美联储之前要做出的这个退市的这个计划。所以说现在这个 QE3 的这个措施还可以持续的，可能比预期的时间更长一点。因此呢，市场做出这个判断，这个是对市场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而且有时候市场是会预先反映一些，所以就表示昨天美股的这个表现，就表示已经预期的这个消息已经消化了， 已经已经 有准备。我特别去问了一下，我就是在香港做银行这些，我说那你们银行常会出，就每天出这些报告嘛，给投资人看的，那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其实根本的预期就是这样的一个发展，就是肯定是会关门的，但是影响不会对市场就是造成太大的冲击。所以其实大家都很聪明，这就是一场戏，但是迟早会落幕的戏。 好，那这次呢，距离上一次美国政府关门哈，是事隔多少年呢？上一次是 1995年的年底 的时候，当时关了多久呢？关了 27个工作日， 也是80万的公务员停发工资回家待命。但是现在的一个分析就说呢，他是效仿克林顿当年的一个做法，因为他的内阁很多的成员就是完全是克林顿的内阁是保留下来，他们给他们支招说你不如那个模仿克林顿也这么一干。但现在说美国的形势呢跟当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你首先经济上没有当年那么强劲，二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个跟伯纳啊，今天是看到这个众议院长他们之前的矛盾呢也是挺尖锐的，就本来说当年克林顿在谈不拢的时候，他实际上还是一直在谈判，但现在谈着谈着两个人就说几句都说不下去了，所以说这个谈判的形式比当年是更加的艰巨。 是美国的这个媒体报道哈，奥巴马在昨天其实给众议院的议长伯纳有打10分钟的电话哈，基本上伯纳在复述这个电话的时候就说，奥巴马说的简单就是我不能再谈判了，不能再谈判了，不跟你谈了。好，那这个其实双方就是秉着，那因为民众所有的，我相信所有的美国人都看着哈，这个现在政府的停摆，大家自己心里会有一个判断，到底应该怪谁？所有的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也都是要靠自己的选票选上来的，你这个时间太长了哈，到时候自己还得背一下这个责任。因此，现在其实就是一场这个看谁先放弃的一场比赛，就好像开车在街上顶牛哈，你谁都不让，但是总得有一个人让，不然的话这车就没法开了。三点换新闻，咱们休息一会儿哈，继续来关注美国政府停摆的事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好，在美国政府关门哈，对于普通人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当然了，在美国有200多万的这个联邦政府雇员，还有100多万的军人哈，这个恐怕是受冲击最大的。那有很多的这个雇员呢，就要无薪休假，这个是被迫的，你必须得回家。第一时间，昨天最快反应，可以说是我们所认识到的第一个关门的美国机构是美国国会的这个 Twitter 账户，美国 Twitter 账户第一时间发出，就相当于这个微博哈，第一时间发出通知说本博暂停更新，因为没钱了。哎，我们说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对，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你看所有的Twitter 的这个美国的官方的渠道，但是我注意到今天好像美国的那个驻外使馆的，比如说香港总领馆的这个微博账户上， 办签证什么的是不会有， 但办签证呢，这个有不少的说法。以前按原则上来说，这个是要受到影响的。在克林顿时期的这一次停摆呢，就已经有2到3万的签证当时是积压的，但后来呢，当然这个它也都在改进啊哈。后来说，你看我们每个人去办签证要交一大笔签证费， 这个不是，这个签证费是本身是运转你这个签证系统的，你这个不是靠联邦政府拨款的。因此呢，他们的理由就是说，我们已经有签证费了，所以不差你国会的这笔钱。所以签证呢，我现在看到的情况应该还是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美国人自己去申领护照的话，会受到影响啊。所以你要看这个，主要是看钱从哪儿来。 是刚才我们说，如果你是公务人员哈，已经被禁止工作了，你还要继续工作呢？有人质疑，到底是犯了什么法？我这查到了，说美国政府人事管理层就是说，休假职工被禁止登录工作用。禁止登录这个工作的电邮账户。 哦， 一旦检查收件箱，你就是违反了这个反超支法。 哦，对 对，至少呢会被罚款，甚至呢会下狱。 哎，这个反超支法的这个理解，你看，有的人觉得我义务工作不领钱，我查查邮件有什么？但是你其实你使用政府的这个邮件系统啊，或者说你在办公室里面开个灯的话，其实这个已经是 政府也是耗费资源， 就花钱了。任何花一分钱就是超支。 其实你刚刚讲到说，你说这件事情就是对人民的影响。如果在台湾的话，就是最重要是你对我影响，对我生活有到什么影响，我才会觉得这件事情有多大件事嘛。那你说像美国政府停摆，当然他会刚刚讲到会先算过这个影响会有多大。其实也就他关的这些部门，相对可能对人民的就影响不是这么大。 是， 可是你说刚刚讲到说，哎，有可能例如说垃圾收垃圾这些问题，因为我记得 收垃圾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 就是一个，因为你如果说像华盛顿就首当其冲，那就有一些网友可能现在因为议员的薪水照领嘛，就有网友现在就开玩笑，那议员你薪水照领，那你现在又停摆不做你该审预算这件事情，那不如就你们来收垃圾吧，就有这样的一个开玩笑， 顺便把自己也收回去。 对，可是你说像这件美国这件事情上，你说用以前这样的例子去看，就明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你刚刚明启讲到说，你中国网友觉得奥巴马是要负更大的责任，那当然关美关中国什么事？可是，在美国的这些民调上面，可能有百分之可能稍多的一个民意，还是觉得可能在国会或者甚至是共和党必须要付上这个代价。而且现在的一个政治风向来看，确实感觉上好像共和党或者是在就是你为什么你不愿意？也许在协商或干嘛，就感觉好像卡在你们这里，就感觉责任是大一点。 就好像这个台湾经常提的这个杯葛， 对 你杯葛的这一方会有一定的压力了。 可是你像刚刚我们讲到说，你国会不过就在行使我该做的职权，是一个预算权利。可是好像是感觉像在捍卫的一个好像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可是我也看到有一些评论讲到说，与其这么讲，其实现在的风向仿佛并不是我捍卫这个理想，好像风向就觉得我是对的。那与其是反倒是共和党现在是走向一个就不得没有台阶可下的自杀式的路。 大家忘记了国会裁权的意义是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 对，可是你说与其说他真的是在捍卫说硬要因为我要反对你说我必须要坚守一个理想，倒不如说真的就是我真的没有得选择，就共和党他可能在这一步上面他也没得选择，他必须要选择这。你说伯纳现在说不下去，因为他自己也很苦。 对， 因为可能或许他也觉得或许不应该走到这个火点上，可是能怎么办呢？ 包括民主党以及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这个反应啊，可以感觉得出来他应该是有计算过，觉得这个球现在在你们那一边，压力在你这一头。因为其实民主党方面表现得非常的强硬，共和党之前提出的一个所谓的妥协的方案，他们认为是把奥巴马医改方案延迟一年。如果说你同意延迟一年，今年不行，明年我们再来的话，我预算今年就让你过。民主党完全说是这个参议院花了25分钟开了一个会，没有任何讨论就把众议院的这个法案就踢回去了。 是， 但是他这次的一个关门哈，就跟我能够记起来的一次案例呢还有点不同，就他是把这个财政预算跟这个医改是绑在一起的，就跟以前我记得是2006年新泽西州他们也是关门过一次，那时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政府确实没钱，没钱怎么办呢？我就想这个多收税，多收税当时就反对，然后反对来反对去，他们就把这个最后通过的时间本来是7月1号就给错过了，错过完了之后呢，我就必须得关门，就这段时间我是没有钱批下来，所以政府得停止运作。所以大家就非常关心为什么医改方案你说在美国会争议这么大。其实咱们可以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背景哈。其实这个医改方案呢，如果你要是详细来说的话，它有这个内容有2400多页，就非常的复杂。但是 说明白了， 说 就是要给穷人上医保，但是花富人的钱。 没错，核心来说就是他要让那些年轻的身体还健康的人为那些年老体弱者买单。但是 是那些中产，尤其是中产以上，就到了富人阶级就不同意。为什么说你年轻人你本来可以选择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嘛，就为什么你要上保险？因为你有可能选择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导致你生病，你生病之后要让那些健康的人来替你买单，这首先不公平。第二个是有些非常穷，他穷到就根本没有把这个买医保这个事儿纳入自己的这个考虑范围之内，人家又觉得你怎么会穷到这个地步呢？说在美国到处都是机会啊，你要是不是好吃懒做的话，你勤奋一点努力一点，不至于连保险都买不起。 这个逻辑跟香港的很多时候很像， 所以就 觉得你穷是因为你懒。 到底是自由重要呢，还是平等重要一点呢？到底是应该是一个均富的社会，大家都享有平等的权益，还是说我应该让更加努力更加拼搏的人他们有更多的选择权和决定权？ 是啊，这个樊素刚才说的这个更像是一个在美国社会一个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争议啊，也是比较传统的一部分人啊，相信这个政府应该提供更多的保障。有人说奥巴马是社会主义者了，那这个那更多的人哈，在比如说在共和党的这个支持方面，就比较相信说靠自由的拼搏，靠市场经济，我能够哎把自己的这个生活做得更好，证明我这个人是勤劳的。那其实你看跟奥巴马竞选第二任任期的时候，这个罗姆尼有一个非常著名给他自己带来很大麻烦的一个言论，47%的一个理论，他当时也是口不择言哈，说是47%的美国人是靠这个政府的福利在生活。这句话呢事后有很多人分析是导致他选不上总统的一个因素，但是他指出了这个所谓共和党核心的这么一块意识形态，觉得你吃政府福利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那这是意识形态领域方面呢，在奥巴马医改上的一个体现。另外一个其实也很现实的，医疗产业或者说保险业在美国，不要说在美国，你看在香港是一块巨大的蛋糕。你其实奥巴马现在改变了这个制度，就是动了很多人的这个蛋糕。他当然他有一个包装说是哎这个让穷人上医保，但是他因为改变了这个制度，他有人会得利的，有的保险业者，有的这个医疗的这个从业者会从中得益的。因此有的美国网友之前也去翻，在奥巴马通过自己作为恐怕是两任总统任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见了多少次这个医疗行业的代表，所谓的这些利益团体的这个说客哈。那当然这个人家也不是活雷锋，他必须也有一些这个利益团体的游说和支持才让他做出这样的决定。因此呢这个事情在美国这个现实层面上也是反映的说是不同的特别是在医疗和保险领域的不同的利益团体之间的一个博弈。 而且他现在一个改革就是穷人也得罪了，中产也得罪，富人也得罪。穷人我本来是完全不用考虑的，我没钱交， 现在我多一个烦恼， 我必须得让你交，怎么办？你没钱，好，我来给你钱，就政府给你钱 补贴。 然后中产就得罪了嘛，你说政府补贴钱哪来呢？又是多交税。 对， 而且中产本来是憧憬着我可以多赚钱，以后过上富人的生活，可是你一来给我加税之后呢，我这个富人生活就离我慢慢远去了，我就想不通了。我又勤奋，我又交的钱最多，凭什么我就一直达不到我最想要的这个生活的水准？ 我总觉得就是很多的政策没有办法一刀切，就像现在你没有办法不是黑就是白，就像台湾也有健保啊，那穷人也纳保，可是在 台湾的健保是其实花很多钱的， 是很多，而且现在是很多的漏洞，很多的问题在里面。可是你去问台湾人健保是不是件好事，他会觉得是，因为平常看医生便宜。那你说很多穷人他真的可能暂时他付不了保，他就没有办法付。可是那我们像我，可能我平常不是我不会回台湾看医生嘛，可是我现在每个月在缴健保，为什么？我会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互助系统。如果有一天，也许我 没有办法，你帮了别人了，你好像变成一个福利捐赠。 我没有办法永远当一个中产阶级，我可能搞不好哪一天我落魄了，我就会变成一个穷人。那时候也许有能力的人就会来帮到我，所以我倒觉得政策上没有办法这么一刀两切，所以在玩这些政治游戏，你说这些共和党真的是觉得硬要公平而反对你吗？或者是说奥巴马只是一个只是为在站在穷人场？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后面的因素太多太多，就像你说不见得在健保上面真的纯粹就是看病保险这么简单的事吗？你说如果加保，可能很多的公司企业它必须要多负担保费，它影响的可能背后的是这些政客后面的金主， 是， 所以他们会考量的东西纯粹是这么单纯，不 是, 是。 而且你说现在这在上面去算呢，你说下一个选举是明年的其中选举，所以绝对是他们议员是必须要先考虑自己战场的时候。 是， 对啊， 在奥巴马这个 Obamacare 推出了之后，双方在议会的辩论哈，在这个法律上面这个打官司，一直上诉到宪法层面。这个刚刚说的这个意识形态的领域，还有一个就是共和党认为你这样的强迫大家买 保险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哈，是破坏了美国人的宪法保障的自由选择的权利。 Uh-huh. 你这个没有办法让大家自由选择，我有的人如果选择不买呢，嗯、你为什么要强迫我买呢？ 嗯、 对不对？这是也是他们的一个一个争论点哈。另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就是美国现在财政的问题。我看到有这个评论也指出说，财政预算没有办法通过，一部分当然因为奥巴马的医改，另外一部分因为美国财政债务的这个问题。你拨出预算的话，你就有债务的问题。美国现在人均负债是多少？$50,000，也就是你在这个纽约的有一个街角有一块牌子，上面每分每秒提醒着你，美国每个人的债务现在又上升了多少美元。这个债务上限的问题也是未来可能产生一个巨大爆炸力的事情。如果说美国没有办法以国会的权力通过它的债务上限，那美国就要违约，它有债可能就到期还不出来。到期还不出来，好，那这个时候市场就会有一个非常激烈的反应。我说到这个，不管是经济学家还是你看这个 IMF 的这个总裁拉加德也说，这个效应的话比美国政府关门那要恐怖好几倍， 是吧？我看到有反对者哈，他们在美国媒体上就有登过一幅漫画哈，特别有意思。这个漫画的内容什么呢？就说医疗改革之后，几个肥胖的美国人都跑去吃垃圾食物了。是，言下之意就是说，反正大家都有保险了嘛，随便说，随便吃，得病怕什么呢？有国家管着呢。 嗯， 不，我刚刚回应一下明琦，因为我刚刚上节目前，我特别去看了一下美债的利率的一个变化。其实短期一个月跟三个月的，反而在昨天还涨了50%。 嗯， 所以你会觉得，因为马上就是债务上限的问题嘛。如果他在17号之前他没有办法提高上限，他可能还不出全世界所有买美债的这些人的利息，怎么办呢？ 对。 可是你看昨天的市场反应，所以很多人大部分预期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难发生。可能在这件事情会影响全球经济的这么大的一个后果结果发生之前，其实在政治舞台上应该会 大家担不起那么大的后果，还是会预市场的预期还是会抬高这个债务上限的。好，三立环球新闻今天关注到美国联邦政府的停摆哈，现在这个预计是美国的国会要在周二的下午开始这个复会，香港时间还要过去，要到这个周二的晚上了，才会有这个消息哈。那么我们现在还看不到有任何政府重新开张的迹象。三立环球新闻先休息一下，我们回来继续讨论。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我们已经关注到美国联邦政府的停摆哈，刚才说了，恐怕联邦政府的停摆对普通人最大的影响，大家会直接的担心说，我们家门口的垃圾啊、垃圾还有没有人收？这个呢，其实技术上，华盛顿特区的居民呢是可能面临到这样的危险的，因为华盛顿特区的预算跟联邦政府的预算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哈，这个吸取了之前经常关门的这个经验，华盛顿的市长呢说，我们现在手里有$10,000,000的这个基金，收两天垃圾还是收的。还是收得了的，所以说大家暂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所以你看，连垃圾也不用担心，但是这个作为美国普通人来说哈，真的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担心的。而且呢，反映在奥巴马这个医改方案推出之后呢，我看到美国媒体今天的报道，在10月1号开始上路嘛，美国民众上网去搜索这个医疗保险。去投保的这个热情是高涨，高涨到呢这个网络的系统的极度瘫痪，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东西的需求还是很大的啊。所以如果从这些事情来判断，你看，第一，实际的生活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第二呢，好像普通的民众对于奥巴马的医改方案反应还是不错的。那这样呢，看起来的话，最后可能是共和党让步的可能性会大一点。 是啊，所以从中间你就看到，可以不是可能实际上的这些案子或者是预算这么简单。为什么刚刚我们提到，为什么明知道是一条你可能会输的路，你还是得走，其实就是现在所谓的民主的一个主义的发展的一个模式，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些比较极端的或者是这些意识形态的在引导的这些就是政治的一些发展。就在例如说，你像台湾立法院的好了， 对到两岸的议题，其实有一些民进党的立委可能也觉得也许是修正一下这么走是对的，可是为什么必须要这么极端？就像你如果你去问一些民进党比较理性立委陆生来需不需要这么多线，可能他觉得也不需要，要把人家好像当成是一个犯人这么去管，可是因为他必须要很明显的区隔他跟马英九的不同，所以他必须要做这么样的。所以你说共和党他真的可能很多的议员他会觉得未必我同意，可是可能也不需要拿到说要政府关门这样的一个这到这个台面上来做， 对，没有中间路线 可 以选择， 没有，真的没有什么中间，我必须要跟你玩这么大。而且刚刚提到明年议会的选举，而且现在因为我看一些就是他选区制的一个分化，可能他真的他不太 care 说我跟你到时候我不是跟你民主党在选，而是我在初选之中我必须要胜出我的对手， 对， 所以我在这时候我必须要表现的我更保守更极端，我才能够凸显出来，那才能在党内获得初选，那既然党内初选的话，其实在这些选票的一个分布上面其实我是稳赢的，所以那我何必得要，对，就这时候这是一个最佳舞台， 所以它是一个经过非常精确的政治的一个计算哈。你说在议会议员们他在做出很多的抉择的时候，一定是一只眼睛看着自己的职位，我得对我的选民负责，另外一只眼睛呢就可以说也是顾着老百姓的利益吧，所以有的民众就批评说现在的议员你非常自私淘气，但是呢这总比你说中国的我要是自私是自利好吧，他至少是在一个相对公平的一个透明的环境和制度之下保障的，就大错不会有，小错的话就跟你玩两天，对你的这个实质生活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反倒是你会关注什么呢，就整个的事件看起来哈，就是政府他议会啊，他不是政府的橡皮图章，就你的预算案里面我会实实在在的看清楚你的钱是怎么花，会惊动什么人的利益，就花钱好像是花自己的钱似的， 对， 你有没有那感觉，就大家会非常小心翼翼， 他代表纳税人的利益，那理论上来说他就是花自己的钱， 没错，即使他就增加一点点的这个税率，大家都会计算的非常的精确，就是把花政府的钱当作是花自己的钱，这个时候大家就放心了嘛，反正你不是往自己的腰包里面往送的话，老百姓是可以去这个放心的了，这是一个你说给中国的启示的话，我想这方面可能会有一些 这个 借鉴。 很多人说这个税收哈，按照这个比较经典的政治的理论来说，税收它并不是一个义务哈，税收是政府跟这个社会之间的一种契约，我答应你交一定的税，条件是你提供一定的这个服务。那现在你看政府如果停摆了，那大家很自然的想到公共服务，一些公共服务暂停了，社会怎么来反应？这个前两天我在台湾这个光华中心张宏志的演讲，他提到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台湾这个转型之前跟转型之后哈，三个不同的反应。转型之前呢，哎，如果政府今天来收垃圾啊，这个民众高呼德政，说这个是好哈，这个表扬这个感谢政府。他说这个还是一个比较转型之前的一个社会。到转型中了呢，哎，这个比如说发大水了。发大水，然后比如说门前有很多这个落叶啊，或者说树枝啊什么的，本来大家自己会自扫门前雪嘛，自己家门口会清理的，但在转型中有一段时间呢，大家会说，哎，今天怎么政府还不来清扫，然后就抗议，然后打电话给这个代表说，把我们门前给我扫好，好，这个是中间的一部分。那到现在呢，哎，你看这个台湾立法院也经常这个闹来闹去，有的时候比如说发灾害的时候也管不到，哎，大家还可以自己组织起来把自己的这件事情做好，哎，他说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社会，我知道什么事情是我自己可以做的，我不用期待你什么时候都是政府来帮忙。 是，所以说你看把这个例子如果放在美国哈，就有人形容他美国其实并不是你想象当中一盘散沙的社会 啊， 它是个一碗汤圆的社会， 一碗汤 就一个一个汤圆，它代表一个一个的社会团体， 这还是糯米汤圆，还挺黏的， 都在一个碗里面，说它散不了， 快到碗里来。 所以其实本质上你就讲到说，在民主制度，因为可能也许有一些面不是这么，也许民主制度是会觉得民主到底究竟好不好？你看台湾现在虽然没有政府官。可是你像最近这些事情背个就施政报告，你说施政没办法推，这形同关门，你开着门也做不了事啊， 是， 所以那会觉得那美国这个关门，那台湾这个又耗在那边做不到，那民主到底真的好吗？或者是说对于有像台湾我们这样去思维上，就美国总统制，他这个可能国会他会被国会给牵制， 对， 那可能内阁制像日本也许这样，他可能是多数党的党魁出任，那他可能或许没有，可是问题他可能也得面对的就是万一他党内里面有这些内斗的时候，他可能就变成一些斗争的牺牲品， 对， 所以你要说什么样的制度好，有时候真的你回归到一个本质上面， 可能当然我们这是比较崇高理想，可能觉得最终还是选民，选民怎么样的一个长相其实就决定了这个政治的一个长相。所以我常常觉得有时候，因为其实慢慢的你说美国发展这么久也不会才就是走向两党政治，这好像似乎在这么好像在民主社会的发展上觉得这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那台湾现在其实似乎好像也走向慢慢的两党，可是我常常觉得就我们上次也讨论到台湾民主的问题，中间选民这时候就至关重要，当你就是你我支持了我这个立场，那边支持他们立场的时候大家都没有的时候，这中间选民就这时候会做是非判断，他平常也许不出声，在这时候他们就会判断，那这就是一个关键的选票了。对， 而且在这样的一种，我觉得政府一旦关门，对于社会来讲其实是一堂教育来着，就是你需要去想说当政府的公共服务暂停的时候我自己应该怎么来做维持我基本的生活，大家会比如说你的社会组织，你的所谓的这些公民的运动，或者说你政治的团体，你会去思考说在一个政府缺位的情况下，在一个我们平时好像觉得哎出了事情都是政府管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我自己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努力，或者说负担什么样的责任。哎，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是一堂公民教育课来着，对于社会来说。 倒是另外一点哈，我就想到你说不是很多人讨论嘛，就谁的制度优劣的问题，如果放在中国，你如果是套用医改那部分的话，中国恐怕是远远没有到讨论这个问题的 这个 地步。但是你说到这个所谓的民主社会里面对于公共财政你怎么样约束，这个是可以去考量的。你首先在中国你很少听到人大去否决你的财政预算案嘛，这是不可能， 不要说财政预算案了，其他的法案也没有， 而且是这个地方财政，其实这面临什么呢，就2006年我讲的新泽西的那个例子嘛，就是地方财政它也会遇到困难的一个地步，所以并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但是他们就相对于比较灵活，就是我地方政府可以调节我的税率，如果我的税基不够的话，我可以今年这个多收一点，或者我就少花一点，这个是可以自己控制的。但是在中国它的这样一个你本身又不够民主，而且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所以各个省市呢它是没有这个所谓的自主决定税率和税种的权利，就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地方政府它又想多收钱就各显神通了，你比如说就非常不正常的或者说是不计后果不看前景的这样一种发展的方式，卖地呀，大量的这个弄一些公共的一些这个工程，但实际上有可能是这个劳民伤财，就并没有收到最后的一个效益。所以这个时候你说在公共开支方面要有更多的自主权，说不定会相对来说会好这么一些，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一定要保证你的透明度，并且是让大家知道你的钱一分一毫是花在什么地方，是有切实的监督的监管到位，你这个时候才能谈放开你的自主权。 我觉得你要把这个中国的政治体制跟美国的这个政治体制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一个比较的话，好，我倒是觉得没暂时看不出有一个优劣之变，倒是更像是一个技术问题，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模式。你看美国的这个联邦政府，我们把它换算就是对照来看好像是中央政府的这个感觉，它存在着一个关门的选项，但是中国的中央政府不存在这个选项，不是说你可不可以关的关不关得了的问题，是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选项，因为这个美国有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这一些，它联邦政府可以关，但州政府关起来的话这个后果就严重的多，但是在中国的话中央政府是不可能关，但地方政府呢有的时候它权力就非常小啊，很多的这个指令啊或者它的税啊都是受到中央这个控制的，所以这个你就是看得出来，一个是中央集权的这么一个政治的模型，另外一个是可能地方自治权力的这个政治的模型。那在自治的这个模型当中，它中央的这个权力呢，哎，你稍微停两天也就停两天，但是放到中国的话，你如果真的出现中央政府关门的这样情况的话，这个绝对是全世界范围是一个灾难性的或者是一个爆炸性的一个事情。 我补一个东西，我今天看到一个最精辟，就是我们刚刚讨论这个形容呢，他说呢乔治欧威尔在曾经写过1984这本书，他里面强调就是 Big Brother， 我觉得这就比较像中国现在还有 Big Brother 的存在可是呢到村上春树的 EQ84 这个就他写的是 Big Brother 的没落，以 Little People 就是小人物的横行，这就是现在 在民主社会的情况、哦、就没有一个 Big Brother 的存在、哦、反倒是各自这些小人物到处在叫嚣叫价、 哎、 就感觉蛮能形容这个对 啊，你觉得这个美国今天都是小人 小人物 好，但是在中国哈，不管你大还是小，总是有一个老大哥在罩着你、嗯、 总有人比你更大了 罩着你、 啊、好，非常这个感谢好佩芬今天加入咱们，聊得非常开呢、嗯、关心到了一点实际的话题，在十一黄金周哈，大家都要出门旅游，那新的旅游法在中国呢也是十一上路了。这个旅游法呢最强烈的一个做法呢就是说不准再定点购物了哈、嗯、这个大家恐怕非常 取消零团费 非常熟悉的就是有一些非常便宜的旅游团呢，你加入之前你就有这么个预期啊，一定会带你去什么珠宝首饰店啊，好像全世界所有地方都卖翡翠的感觉。 对，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啊、赞扬的声音就是说，你虽然取消零团费，但是长远来说是提高了观光旅游的一个质量， 这个在 旅游景点是有好处的。 旅行社的报价上直接反映出来，好，在十月一号之后呢，内地的很多旅行团的这个价格直接翻了一倍。 嗯、 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这么想，就是以前那些在旅游当中要收你的钱呢，现在直接在出发之前一笔收清了。这样对于有些人来说，如果你是比如说本身喜欢购物哈，又或者比较、 很有购物欲的人、 对，有购物欲又这个价格敏感，你比较希望说，哎，我可以去在购物店里面多花一点时间，但是我要求这个团费要便宜的，这样一些人呢，恐怕压力就比较大。 好， 很多人就会选择到香港来报团。 是，那这样一个新的旅游法出炉哈，也是有利有弊。那对于香港来说，你觉得利大还是弊大？欢迎你打起电话来跟我们一起讨论。 对，因为香港其实不受这个新的这个旅游法的这个影响，它在很多旅行团，它仍然可以通过一些香港出发的这个旅游团来安排它的一些购物，所以看出两地的这个差价就会有直接的这个差别，基本上是差到一半的这个样子。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的1872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已经开通了，一首歌回来马上听电话。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大家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好，这个新的旅游法实施，您觉得对香港有利还是有弊呢？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拨打1872346，或者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凤凰 FM U Radio 现在正在直播的有话直说。 嗯，好，广州的钟小姐，钟小姐你好。 喂，你好。 哎，钟小姐，您觉得这个内地的旅游法实施之后啊，香港的很多旅行团会比内地要便宜了，您会考虑到香港来报吗？ 考虑到香港去啊？ 不是不是不是，到香港来报团。 哦哦哦，如果是适合的话，也许会考虑的，因为我也经常去香港的。 嗯。 因为我觉得，这样做的话，可能是有利也有弊吧。长远来计算的话呢，可能利会多一点哦。 嗯，利在哪儿？弊在哪儿？ 因为竞争力比较，比较没有比较均衡一点。还有呢，因为你旅行团规定了价之后呢，有一些那些做生意，就是比如说旅游景点那些生意靠拉人头去做生意，去买就是强迫去买东西的啊。现在已经实施了这实施了。 嗯，已经实施了。 啊，实施了，这个均衡了。这个旅游团费的话就不用去靠拉人们去拉人头去购物。 嗯。 然后现在这样的话呢，就对我们这些啊，很抱歉。 没关系，没关系。 哦，没关系。 您慢慢说， 慢慢说，嗯。 啊，就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是好的。 嗯。 好， 谢谢广州的钟小姐。 那对于香港来说呢，现在我们也看到，因为这个新的旅游法诞生了以后啊，所以现在购物团那肯定是没有了，然后很多这个报团的人数也是下降了。 对 香港来旅游业有没有一些打击呢？ 内地到香港来哈，这个珠宝玉器手表店可能要少逛一些了，不过你自己要去的话当然没人拦着你。沈阳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哎，孙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新的旅游法实施之后啊，会对香港产生什么样的冲击？ 我觉得不是冲击，只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改变。如果说依托原来的原有的这个旅游框架的这种结构来营造出这种盈利模式，包括刺激这个香港的这个消费的话，那我觉得新的这个旅游法出台以后，那就是给大家提个醒，要你是怎样的转变心态，怎样改变你的经营模式，怎么提高你的服务水平，怎么能够让游客在安心舒心和自愿的情况下来这个进行这个旅游购物。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关键性的改变，早晚有一天会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变则通，不变则这个 不同， 我的话不说了哈。但是就是一个心态一个转变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更加主动一些更好。 好，非常感谢哈，沈阳的这位朋友就是说，这个是迟早要变，变则通，不变则不通。 下面一位是 丛先生，香港的朋友，丛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哎，丛先生您怎么看？ 是，我是觉得说，这是好事儿，因为什么呢？你如果说旅游过来，老是带他购物，这样子的话，一定会肯定会影响到他旅游的品质，如果说他把这一段取消掉了，旅游就专门去旅游，而购物是随他自己旅客的高兴的话，那各方面就赚应该赚的钱，就把那个回扣那段就弄掉了。我觉得对整个旅游来发展的话，都朝了一个健康的路在走。 但是这样不能购物的话，旅游的团费也会提高不少哈。 提高是提高，但是他对他旅游的品质是有一定的保证的，而且出来玩嘛，就是玩得开心舒服，而不是说被一些小事儿而影响了整个旅游的那个兴趣，而整个降低了这样。 对，这个是要开心而来，尽兴而归啊！非常感谢香港的 丛先生。虽然我们看到这样的这个旅游法新实施啊，但是有一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说有一些阴阳两份合同。一方面呢，就是说无购物，但是如果这个客人说要购物的话，哎，我们之间有一个补充协议，这是可以签的。所以呢，现在造成了一些大的合规格的旅行这个旅行团啊，没有人去报了。那一些小的旅行团反而是受利很多啊。 这个还是看你自己的消费能力哈，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影响。香港的胡先生，胡先生你好。 啊，你好。 哎，胡先生你怎么看在这个新的旅游法对香港的影响？ 旅游应该是这个新的法规很好啊。 你所以会觉得它对香港来说也是一件有利的事情吗？ 是有利啊，还有应该要更加进一步的完善啊。 进一步的完善，您觉得还有哪里可以完善的？ 我觉得应该在香港卖那些国内游客的物品，是商店啊，骗人太多了。应该出一个法规，把他们纠正过来。就是骗，就是卖商品啊，要油好，要也好，就是卖假的多嘛，卖假货的多。怎么政府不出一个法规？要纠正一下呢。 好，非常感谢香港的胡先生，觉得这个香港这个商店还比较混乱哈，但是这个要看怎么比较哈，如果可能跟以前的这个香港的这个经商状况相比呢，可能现在有一些店铺哈，不法的店铺会有一些些出来，但是跟内地的很多的这个店铺来相比的话，还是算是比较规范的，这也是为什么内地的旅客喜欢来香港买东西的原因。 对，看到一些旅发局他们会发送一些比如说优质信心保障的那个标志，也是告诉大家当你在入境的时候看到这些标志，这些店铺就是放心的，可以信得过的。 是，好，听起来今天这个所有的朋友哈，都是对于新的旅游法是持一个比较肯定的一个态度哈，觉得对香港来说还是一件好事。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意见，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熙， 我是燕婷， 再会， 拜拜。